咁啊，梗系要解釋下咩係斜槓族啦。全職我諗大家都清楚嘅。咁阿岑山家老人，你會唔會想開頭講下你嘅睇法？因為你本身就做好多飯噶嘛，又係 我做咗40年斜槓族噶啦。 係咯，啊、最有資格。 但 係 而家斜槓咧針對青年，我呢個斜槓老年啊。 你係斜槓第一代喎，應該係嘛？ 應該係啊。所以咧斜槓族咧係新嘢嚟嘅啫，唔係好新。最先出現係2007，而家2022係15年，十五年嘅時間都算係比較新。 即係個名詞出現咗十幾年， 十幾十七年， 唔係呢種行為出現咗十幾年。 係嗱，依種行為咧，改革開放開始七八十年代，我嗰時開始咧，我嗰時同人講啊，我係做緊個體户嘅，我唔識講斜槓啊，而家先講斜槓，做緊個體户。個體户後屘咧。就變咗另一個名詞，就好聽過個體户。個體户直情係講明以前包產到户嗰啲咁樣，即係全部即係改革開放嗰時講，就變咗叫 freelancer， 叫自由職業。 係 咁而家咧就年太老餅啦，所以先出現咗呢個斜槓呢個咁嘅名詞。依個咧就變咗咧，其實你講誒個體户就係本土化嘅中國人發明嘅斜槓咧，就變咗係英文叫 slash 啦。就嚟自外國嘅，因為啲人冇崇洋，咁啊覺得哇依個正斜槓，就斜槓就變咗就嚟自一個美國嘅《紐約時報》嘅作家，一個女性嚟嘅，叫做 Marcy， 同埋叫阿 阿波 赫， 阿波赫， 阿波赫，阿波赫，阿波赫，我真係唔知道，我 check 唔到佢幾多歲，睇佢樣咧，睇照片咧，應該50多歲， 即係嗰陣50多歲。 系啦， 系，但系未必系而家。 而家都系50几，我 嗰阵时写呢样嘢嘅时候40多，可能30多40到啊。 头先我咪即系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就同马伦倾过一阵嘅。咁啊，我哋有个睇法就系、是、其实咧，slasher 咧可能即系大部分，绝大部分其中一范咧，应该咁讲，都应该系 freelance， 即系自由工作者嘅机会多，但系又未必全部都系自由工作者嘅。咁 有啲叫半 slash， 或者係有主業，跟住去 slash， 半 slash， 有呢、這個，即係嗰我哋嗰時香港有個名明稱，你有主業之外，仲有秘撈 副業， 即係副業秘撈咯， 秘撈 秘撈。 嗱有嗱我哋要解釋下副業同秘撈其實有啲分別。副業就公開俾人知嘅，即係譬如我哋嚟電台做節目咁樣啦，係咪？係人都知道嚟做電台做節目，一啲都唔避噶嘛，係明撈噶嘛，即係副業嚟嘅。咁但係秘撈咧，一般就係指 唔俾老闆 見得光 噶，即係老闆唔知嘅， 老闆唔知咪係秘撈咯。 最緊要老闆唔知啊！ 但係因為問題你唔俾老闆知嘅原因咧，就是、因為老闆唔俾嘅，即係你講開講啦。我哋以前咧嚇蘇適李維斯，以前我哋港台廣東廣西有個財政。入咗嚟啊！我唔講名啊，就因為入咗間大機構，然後個機構知佢嚟依度做主持廣東廣西就唔俾佢嚟。因為冇辦法啊，你唔得啊，你一定要做嗰份，即係你要專心打工啊，唔可以即係再另謀副業啊，即係講到明啦，就唔俾，咁佢咪冇得做咯、啊，所以唔係個老闆咁開明噶、啊。 我自己都有親身經歷啊，幾廿年前我20多30歲到啦。嗰陣時就我不嬲嘅職業都喺銀行做嘢啦，我而家退休啦。咁嗰陣時20多30歲好後生咧，我就有一間大專院校就請我星期六、星期五、星期六兩晚去教書。咁但係咧嗰陣時都知啊，要翻去銀行高層即係人事部攞個 approval 攞個批准㗎，佢哋唔批。因為我個老闆唔支持， 係啦，所以呢個 你 話做副業啊？ 我話喂，我禮拜五六嗰陣時，禮拜六有客食飯，咁你點啊？你推我啊？咁嗰陣時真係咁講啊！而家我可能去評機會都唔定。 但係萬玉律係幾多年前你講緊？ 30多年前啦。 即係頭先阿山金老人都講，都我諗都係相對耐。 唔係而家嗰陣時咧，未興評機會。如果而家我去評機會， 唔係啊，萬玉唔係個個機構。我又唔講咧，即係唔講話做財政嚟做主持咧。我只係講啊，我哋而家廣東廣西有時要請嘉賓嘅。 係 有時我請啲嘉賓咧，個嘉賓話：喂，我要正式攞申請喎，要組織程序喎。咁好啊，咁啊勞動到咧去到港台嘅監製，要寫信 咁我 OK 啦，咪叫監製寫信請你嚟啦。結果佢攞咗監製個信去申請嘅時候咧，上頭點講啊？我好支持你噶，不過咧，你呢個 proposal 嚟嘅，你都當晚講咩嘢？咁佢咪即係收到咯？ 即時收到。 即係技術係軟骨，即係話叫你俾 proposal， 話叫 proposal， 到時梗係阿芝啊做好多嘢，佢即刻話唔去啦。係啊，即係周時會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嘉賓都唔得啊！ 系，我明白我明白，即系嘉宾冇收钱都唔得嘛， 都唔收钱，唔收钱都唔得啊！ 即做义工都唔得啊嘛。咁但系我想讲少少就系、是，近代咧啲后生仔讲秘捞咧，好多时就唔系话做份兼职同公司冇利益冲突嗰种嘅。通常我哋而家后生仔讲秘捞咧，系其实做翻公司嗰一份嘅。 嗯， 即系咧我明明系做设计嘅，举例一下，跟住咧我就出边接个 job， 即系梗唔系同公司同一个客去争啦。 系， 咁啊接其他嗰啲细 job。跟住喺公餘時間做咁樣，係同公司係即係同公司或者同我而家做緊嘅嘢係相類似嘅性質。秘撈通常係我即係指呢種嘅。咁但係我明白就係、是、幾十年前可能真係多啲公司咧冇咁包容啲同事去發展其他事業。但我想講翻即係個趨勢，即係講翻近幾年嘅趨勢，起碼。即係問我而家坐喺度，咁係公司知㗎啦，因為冇可能唔知啦。跟住咧，其實睇公司啦，因為放工之後咧，即係有一部分公司都幾着重我哋叫 work life balance 啊，工作同埋生活之間平衡啊嘛。因為我哋其實副業又好 slash 又好啦，其實放工嘅時間就係我㗎啦。系咪？即系尤其是我呢啲 O.T. 冇钱嘅，我去读书，你又支持，但系我去发展其他同公司冇竞争关系嘅事业，你就唔支持。其实个逻辑系有啲问题噶嘛。因为我譬如我嚟电台做，其实都有 佢都系买起咗你啊嘛。你去 work 佢唔会反对，你使消费唔会反对，但系你赚钱喎，咁佢就有商量 啦。我谂系即 系买起咗，我买咗你噶啦。 真系咧，呢啲講翻我哋香港幾十年咧，呢啲叫做以前舊有嘅制度或者係嘛傳統咁樣。到到我批人哋嘅時候，我批翻啲手下有啲講明啊，我做緊法規部嘅，我去香港大學有一個課程，我做八堂嘅導師咁樣，我即批佢嘅。我即批咁，我因為我自己問一個理由就係點解唔批咧？同銀行有冇衝突咧？同呢啲嘢咁，但我就加一樣啊，你唔可以將銀行嘅個案。连埋名啊，喺你个课堂度同啲学生分享，咁我谂大家都公平啲啦，系咪先？ 呢个都系嘅。 呢啲商业 秘密嚟噶嘛，系咪？边个客？ 即系我唔可以讲，我唔起码唔可以开名讲。我开名讲啲客。 以前唔系啊，有个同事成廿几年前啊，佢又去教书咁咧，俾人执到啲笔记俾学生啊，打晒 PowerPoint 咁样，真系打埋银行名，边个个案边个 case 打晒。哇！大家勾曬嘴， 咁呢啲就有我哋叫有利益衝突。 係啊，係啊。 咁因為其實你做slash 都好啦，咁最基本就係唔好同個即係正職嘅僱主有利益衝突。當然啦，如果你做十份都係 slash 嘅，咁就冇所謂嘅，你冇一個正職嘅僱主嘛。 是啊、 但係職業操守你都係唔可以將A 客嘅嘢話俾 B 客知噶嘛。其實係專業操守都唔可以。你可以將你學識嘅嘢話俾 B 客知，我知其他市場上面有其他人咁樣做，咁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唔開名啦。咁但係如果你開名，我就覺得真係有 啲過分啊！ 即係呢個 slash 上面都嗱，咁我哋其實開咗個頭啦，咁講咗即係以前即係幾十年前，即係 slash 冇咁盛行，好多時都同公司可能唔想啲同事。出去做其他工作啦。另外一個就是或者係，就算是教書，相類似嘅性質嘅工作嚟嘅，其實即係唔甚少係譬如我朝頭早去做一個職業，跟住夜晚嗰個職業咧，可能係同朝頭早嘅職業咧完全唔同嘅。舉例啦，以前香港運動員好多都其實係斜槓嚟噶嘛，被逼。斜槓噶嘛，即係而家好咗好多啦，而家即係可以即係精英運動員有糧出，可以做全職運動員啦。但係即係講緊啊，山吉老爺，你都代表過香港去殘奧會噶嘛？係啊，喂，嗰陣你係絕對係公餘時間去練習，公餘時間去比賽噶啦。即係政府嘅支援係，即係講緊幾十年前政府冇 錢㗎，純粹只係同佢俾機票、俾食宿㗎咋。 平時練波自己。 練波佢咪同你請 trainer 啦，請 哦都有 trainer 有場地俾你 有，但係我哋冇收入㗎， 冇收入 做衰熱 啊！即係幾十年嚟嘅運動員嘅待遇好咗好多，啊、哎、成績都好咗好多啦。當然即係證明呢樣嘢有資源係可以帶起個成績，即係呢個好重要。即係你一個運動員可以做全職，同佢只係即係有正職，跟住係公餘時間練習，當然、那個、 但係咁咪嗰個唔同嘅地方啦，蘇適啊。就話我哋以前嘅斜角同而家嘅斜角唔同，而家嘅斜角咧係主動要求斜角，即係富士比咪最近做嗰個調查話，就最依幾年嘅啫，就話92%嘅年青人都選擇做斜角， 嗯， 斜角人唔做正職全職人，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就其實揾咩秘撈啊或者副業之類，就有份正職再兼一份，但係而家嘅斜角族咧。就話咧，係一做幾份就冇一份正職，咁但係呢啲咧就主動出擊要做斜槓人。 嗯， 我哋以嗰年代咧，40年前我咧就揾唔到份正職，我係被逼要做斜槓人。 喂，問就問，你欠啫，老師。 唔係，我係想揾，我揾唔到啊，揾唔到正職，冇一份正職，話邊個梗係個個都需要正職。 我諗你係貪自由啦。 唔係，因為後來做斜槓人都幾好喎、啊， 幾開心、啊。 自由係、啊，就初初揾唔到，冇咁快揾到啊。就問題就被逼做斜槓人，所以呢度一份，嗰度一份。三大渣埋有柴，就咁樣意思。 其實好多傳媒人都係做好多間嘅 freelance 嘅，即係唔係淨係阿山金老人，唔係淨係岑老師係咁嘅。即係譬如我哋之前講過倪匡，佢幫好多報紙寫專欄，係寫小説，即係同時寫幾個專欄， 係 黃 沾 絕對 係 啦。但係佢自己有廣告公司啦，咁但係佢又填詞啦，即係好多飯。其實好多成功嘅傳媒人咧，因為佢嘅時間咧，即係好難話有間公司用得曬佢嗰個時間，或者用得曬佢嘅才華。咁變咗，或者寫個老實講，寫個專欄其實，或者倪匡寫小説咁樣，佢一日寫幾萬字噶嘛，咁寫一個寫幫一份報紙咧，實在太浪費佢嘅才華啦。咁佢就可以有咁嘅時間，有咁嘅能力去做好多份。咁但係我想下一節我哋可以深入討論一下點解而家啲後生仔咧？是想主動去做斜槓嘅，但係呢一節我想最後十分鐘我哋討論一下。其實我哋上一代好多時都係，因為我哋今日題目有講全職噶嘛，我哋上一代咧就好著重嗰份主業嘅，即係覺得係一個終身嘅事業。即係香港未必係咁明顯啦，但係譬如日本咁係終身聘用噶嘛，即係有咁嘅文化，係即係你入咗間公司就幫我打工，跟住一世就喺度發展個事業，或者其實好多公務員都係啦。如果香港嘅公務員，基本上就鐵飯碗入咗嚟就唔走噶啦，即係有人走嘅少，好少人係會走噶嘛。即係或者係無論醫生、會計呢啲專業人士都係啦，你入咗一個行頭，你就成世喺呢個行頭咁樣發展噶啦嘛。即係幾十年前或者二三十年前。或者戰後啦，我哋 generally 咁講啦，戰後去到80、90年代，佢點解會作中咗咁嘅文化？即係一個人係會一個行業裏邊專心咁發展。 呢個咧，嗱，阿蘇適，我諗咧，我哋要喺呢度咧，我想插嘴嚇，講少少咧，即係其實咧，如果我哋頭先講早一輩，好似阿岑老師或者黃沾、倪匡嗰一班名人啊，佢哋咁樣做嘢嘅方式，咁嗰種咧。主宗咧都系围绕，譬如好似岑老师咁喺学问上边，系嘛？佢哋即是话咧系衍生好多嘢出嚟嘅。 系， 但嗱我讲埋先。咁譬如话，佢哋系因为知识分子系文化嘅领袖先驱咁样。咁但系有好多咧为咗糊口，有好多譬如话50年代、40年代人冇受过咩教育喎，啊，朝头早就做一份工。下晝有一份工，晚上又要一份工，咁份份工咧都非佢所願嘅，就為咗糊口嘅。咁嗰啲我哋唔喺咁喺呢個定義咧，我哋唔叫得佢做斜槓族，佢哋只不過係兼職或者叫做長散、老散， 係打散、 打散咁樣。因為佢哋冇咁啊，亦都真嘅。佢哋冇一張沙紙，冇一個機構請咁。咁斜槓族咧，我睇過下，或者同有啲朋友啊、年青人又傾過咧。通常都是帶了少少理想抱負落去嘅， 或者佢做揀一啲唔一定理想，揀一啲佢自己有興趣嘅工作。 抱負佢想發展， 佢冇興趣佢唔做。 係啦， 但係如果你為咗糊口咧，就話明明嗰份嘢都你都唔中意做嘅，因為為咗揾錢。 係啦， 咁你變咗同斜槓有啲唔同，斜槓係你揾一啲你有興趣嘅工作。 係啦，咁咧頭先 兼幾份。 頭先譬如阿蘇適一路講話誒呢幾十年個轉變咁咧，我相信譬如日本為例，全職成個人生買曬俾公司嗰類咧，就已經係個文化百幾年係咁咧。我只可以或者大家分享一下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喺窮嘅物質經濟社會裏面根本你冇得選擇，你唔做咧就停口，冇咩理想，冇咩趣味，你都要做嘅。譬如話喺明治時代咁，嗰啲人門口有塊田做農夫，改個名啊，户口統計咁啊，山邊田下咁樣，咁啊田中咁做，佢哋未必係真係話真係中意做農夫，不過謀生。去到現在，譬如日本好，台灣嗱，台灣又叫宅男，日本咧佢哋講生活意義 ，ikigai。就是讲生活意思是什么，生命的意思，即是我们可以谈一下什么叫幸福，什么叫生命的意思，工作的意义，很多是讲他们就是想一下。其他我想很多经济的社会成熟了上去，那些人就开始想一下，或者家里已经有个钱积聚了两三代，我怎么那么辛苦呢？为什么要成日在一间公司一个岗位上这样埋身这样做呢？为什么我懂的东西不自己想一下呢？就是我这个我的观察所得啦， 因为你话呢样嘢咧，即系话早期咧，你变咗最早期系呢个同嗰个资本主义社会运作有关。 嗯， 由二十世纪开始，美国咧就讲管理，讲即系老板管理嘅，就出现咗个叫做Frederick Taylor， 叫泰勒制。泰勒咧就佢负责做喺个公司管理嗰时候咧。他就要咧，係成個運作嘅每一個環節，佢都要登記記錄，然後研究究竟用幾多個員工同埋幾多嘅成本， 嗯， 達到一個成本效益嘅一個經濟運作。然後跟住咧，由泰勒Taylor 咧，到咗後來，新馬克思主義出嚟咗一個 term 咧，就針對美國人嗰個叫做福特主義， 係 叫做美國主義福特主義嘅依個意大利嗰、那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叫 Antonio Gramsci 啊，寫本《獄中札記》啊，提出福特主義咧，就 Henry Ford 啊，即係美國做 A 型車嗰、那個Ford 咧，福特咧，佢就成個同泰勒唔同，就話成個生產線變咗個流水作業。 嗯，每個人做一個小 時，每人好似 卓別 林做嗰啲咪即係每個螺絲，但係佢哋裏邊有個理念咧，就話你必須要咧重視你嗰個 obedience。 嗯， 即系叫服从性，即系话咧，公司可以俾你去做副业，但系要公司批准。好似头先你讲啦，公司唔系唔俾你，但系你上报情报，你唔可以即系禁足，要服从。但系而家咧，成个潮流改变咗，啲人唔系重视服从性，系重视咧。而家啲老板改咗啦，佢唔扮浸，佢唔会反对你做斜杠嘅。最紧要有achievement。所以而家嘅問題，因為疫情關係啊，而家改咗好多家居工作啊，家居工作就唔需要上班，話你做呢啲搞掂，你做到個 performance 好。所以而家好多負責任，好似馬玉良啊、蘇斯呢啲負責任嘅員工啊，比你家中工作、家居工作咧，可能你做嘅嘢仲多過翻工。 打風要翻工先啦，係嘛？ 打風係啊，你冇藉口啊嘛。 工作好多公司工作係做不完嘅。我放你回家工作，其实你做的事还多过上班， 即或者是黄昏晨早开Zoom 这样，即跟其他市区开会，有时很早有时很晏，即是以前的公司呢就可能即係冇咁嚴重嘅情況，而家喺屋企之後咧，就變咗，反正你都唔使搭車，即係你都喺屋企啫嘛。即係你屋企咪即係公司咯。咁就變咗， 其實做嘢用多咗，工時做多咗， 睇、 那個、 公司文化 啊， 睇公司文化唔一定 嘅。嗰個點樣啊？聯絡上嘅嘥嘅時間仲多。 係啊， 我開個機，你未必應噶嘛。 系 嘛，開個 Zoom 未埋位 嘅。所以老闆而家唔反對嘅，唔反對呢啲斜槓依個模式嘅。即係話俾彈性你，所以斜槓即係彈性，俾彈性你。其實咧，你如果負責任嘅話，你做嘅嘢仲多過翻工。 咁又因為有第二種標準去睇嗰個成績啊嘛， 係啊， 舊時啊嘛， 係啊， 咁變咗咧，我嚟做咯。咁亦都 即係真嘅開明嘅老闆應該要諗下，我點解反對嘅同事咁樣咧？佢既然嚇，譬如話我讀緊中醫或者做緊插花咁，我想去做自己嘅嘢，咁唔影響工作同公司冇衝突，咁你要揾個理由去推佢啊嘛。冇得推嘅時候，你就要接納啊。接納後咧冇問題，咁你嗰個 appraisal， 你嗰個日後啊加人工啊俾花紅嘅時候，我一樣有辦法去審核噶嘛，係嘛？ 同埋其實而家公司想留住一啲後生啲嘅員工咧，其實係用咗好多同以前好唔同嘅方法嘅。 係， 即係以前咧，即係我講十幾二十年前咧，可能升職加人工就係留住一個員工最有效嘅方法啦。今時今日咧就有啲唔同。今時今日可能你想留住個員工咧，升職加人工咧唔夠嘅，可能你要俾多啲自由度。自由度可能係工作上面嘅自由度啦，俾佢有興趣啦，可以發揮到自己想做嘅嘢啦。亦都有一啲咧，可能係喺公餘嘅時間嘅自由度。即係如果你而家同一啲後生嘅員工講，即係你放工之後，可能唔准你去做一啲你有興趣嘅嘢，即係揾錢又好，唔揾錢又好啦，即係唔准你做，其實好多員工咧可能會考慮咧，我唔做你間公司咯， 唔做噶咯， 係東家唔打打西家，即係以前話你我唔俾你做，咁你就喺度乖乖地唔做啦。咁咧而家新一代嘅諗法就會好唔同，你唔俾我做，咁我咪揾第二份工俾我做佢做， 咪自閉隔離嗰間俾啊嘛，係嘛？ 因為尤其是後生仔嗰個機會成本啊，即係啱啱出嚟做嘅機會成本冇咁多，咁變咗公司同公司之間其實有競爭噶嘛，因為我唔係淨係得一間公司開喺度，你淨係嚟我呢度打工噶嘛， 係， 咁係啊，所以就變成咧斜槓咧，其實就變慢慢成為一個主流，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现时社会的新冠疫苗打针打得不错，但幼童同长者接种率仍不理想。今日起出席宴会活动人士必须在24小时内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并出示阴性结果才可以进入有关餐饮处所。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是在尽量减少对市民不便下作出的有效措施，因为如果两位相识人士一同用膳，期间会除口罩又可能走来走去，病毒传播机会大。他又说，和内地及外国通关一直是当局的目标，两者并不排斥，本港亦有提议疫隔离，即是先在香港隔离再到访内地的安排，希望能够增加港人到访内地的名额。巴基斯坦暴雨成灾，超过1000人死亡，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援助。总理巴哈兹谢里夫到东南部顺德省视察灾情，他说全国有3300万人受灾，大约占巴基斯坦人口的1.5%，灾情可能会是有纪录以来最严重。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持续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大量房屋被水淹浸，部分橋梁被洪水沖毀，一些地區交通中斷。巴基斯坦軍隊參與救災工作，陸軍參謀長到訪西南部卑魯茲省，強調將民眾放在首位，在這個艱難時期，軍隊會不遺餘力協助災民。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294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259宗確診和1035宗無症狀感染。在新增259宗本土確診中，海南70宗，四川69宗，西藏51宗，廣東13宗。在新增的1035宗本土無症狀感染中，西藏452宗，海南125宗，四川78宗。內地累計接近242000人確診，5226名患者死亡，229000多人康復出院。南韓過去一日新增8529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

嘅一啲辛酸啦，可能係可以咁講。咁咧呢一節，不如我哋講下咧一啲為興趣嘅斜槓啊，就唔係即係而家最後生嗰啲，可能係份份工都係斜槓嚟嘅，即係冇一個專職嘅。即係我哋講一種可能係中間，可能十幾年前嗰一種、就是都有份全職，但係咧就因為有興趣。就可能花都幾多嘅工餘時間咧，去斜槓另外一個興趣上面嘅事業發展，即係呢一種，即係因為始終時間嘅轉變咧，就係有個階段嘅，即係唔係即刻跳到嚟而家一種啊！我哋唔做全職啊，份份都斜槓咁樣。咁我頭先舉個運動員嘅例子啦，咁譬如啊，頭先麥雲都講過，可能有啲朋友啊，可能想去教書咁樣，咁其實係咪好正常咧？即係呢種即係發財立品係咪啊？ 嗱。即使咧有陣時咧，因為咧，其實就翻翻去問一樣嘢咧，我哋嗰個生活或者個生命，我哋嘅意義喺 邊？為乜嘢 係 嘛？ 為乜嘢咧咁？譬如話，我哋祖父嗰輩喺四十年代戰後咁咧就可能真係嗰個生活好差嘅，咁啊唔會講到咩興趣啊，中唔中意嘅？你有份工啊，養活一家人咁，可能十八個人生活嘅。就要噶咯，就你就要做噶咯嚇，可能好唔開心，你都要繼續噶啦。咁所謂忍辱負重啊， 即係餵兩餐。 係啦，你係冇得揀啊。咁而發展到即是先進嘅工業國家嚇、啊，即係加拿大好、美國好、日本好，就算而家中國啲大城市上海啊咁樣周圍咁，香港咧、啊、當然啦，係咪倫敦啊咁？咁就亦都已經嘅，即係有啲嚇、啊、個個家庭都生得少啊。是吧那些早任多了我覺得。那個社會也都個物資供應啊各方面是充足了呢是不是需要好像以前剛才你在上一節講的日本啊睡曬身一日全職这樣做呢十二對十二小時以上啊这樣呢開始啲人諗啊而且是自自然然的。即係尤其是現在譬如話啲同學新畢業的那父母未退休更加好啦是吧都不用等住開飯。咁就會諗下，究竟生活為咗咩？生命為咗咩咧？好啦，我讀咁多書啊，我讀嘅嘢係咪真係學以致用，或者係咪我想發揮嘅嘢個趣味喺邊度咧？我學到呢啲嘢咁，有陣時真係無啦更噶嘛，有時就話你可以揾到噶嘛。咁、於是就話喺個職場喺一間公司一個崗位度係咪？俾到你咧，除咗收入之外，好啦，而家就有咩問題？最 即係滿足感啊嘛， 就係啦。最緊要就話個收入唔係一切啊嘛，個收入個人工唔代表咪就冇收入，我唔緊要噶，我食得幾多啫？我屋企我爸爸媽媽也可以供給我噶嚇，或者我根本有祖父嘅遺產啊，有屋企嘅好多家業，我唔需要啊。咁即係富庶咗個社會後咧，我估咧斜槓，即是話我要講人生，我要講人生的生活的意義的趣味呢就會形成多了 即 我估是 這樣組織即是戰後呢因為沒有上一輩的積累有積累都打仗消滯大家就被迫即要可能是胃口奔馳啦是但是過了兩三代有積累之後呢就有一批人即我不敢說全部的人也都不公平 是 即有一批人呢是有選擇 是 即可以為興趣或者是我在主業上面不付出那麼多為興趣做多一點但其實這一種斜槓就是為興趣做到可以拿終身成就獎我又有一個例子 是 關正傑、他沒有拿終身成就獎他不回來拿關正傑的例子是什麼呢大家可能知道他是歌星就是年輕仔都可能未必太認識他其實他本身是做建築師的 建築師 即是 Hong Kong U 讀建築跟住咧就好有興趣唱歌啦。佢係香港，我諗係唯一一個兼職嘅歌手，即係可以攞十大中文金曲啊，可以喺電視台度唱主題曲啊。咁但係其實佢歌唱事業就唔係好耐嘅，即、就、係、是、大概十松啲年啦。即係去到八十年代中咁，佢就隱退嘅，基本上就移咗民去。佢應該係喺西雅圖嘅西雅圖，喺西雅圖定居。 嗯， 咁係啦，就繼續發展佢嗰、那個建築嗰個事業。其實係有嘅、哦，真係有人咧係副業都做到可以好成功嘅、哦，有咁嘅例子。 你由副業反而成為自己正業，即係本來初初係為興趣。我舉個例啊，萬木龍就識啊，齊白石。 系， 但系我木佬嚟嘅， 本来是做斗木匠啊， 50多岁才写画， 咧佢个业余嘅兴趣就画画，系结果而家成为我哋讲水墨四绝啊嘛，一绝就齐白石画虾，第二个咧就李可染画牛，但李可染咧佢第一志愿系拉二胡，佢中意京剧噶嘛，咁佢唔系为兴趣，佢系为兴趣，亦都唔系为钱，但你如果后到后尾李可染。早幾年拍埋嗰個《萬山紅片》啊，係人民幣2.93亿。 哇，幾大張嗰個大中堂， 大張台㗎，《萬山紅片》就係即係等於港幣3亿，但係你可以唔係為嗰3亿元咩成啊，純粹咁第三個咧，我水墨四，第三個就徐悲鴻畫馬，第四個就黃袖就畫路。 黄袖画庐， 黄袖画庐咪四绝啊，水墨四绝，但全部都系业余兴趣出一路出发，咁所以问题就话你变咗所谓斜杠啊，苏轼，其实就兼职，但系兼职咧，你就变咗睇你兼职都几多烦。头先我哋嗰个 Facebook 啊，阿米哈已经有回应啊，我哋嘅财长啊，米哈就话一个财斜杠嘅表妹姐系我哋嘅习总，阿习近平又系国家主席。 是 又是党的总书记，又是军委主席，即是说习近平有三把刀，三把刀啊！ 这个不是斜杠， 那个不是米哈来的，那个是另外一个听众来的，他叫米高， 不要紧啦， 不是米哈，我见到好像， 但这个不是斜杠来的嘛， 不是，总之要兼职是会兼职啊，但你兼职呢，就问题你就算当这个习近平是三把刀，就是斜杠，他都得三把刀，但是其实我认为呢，斜杠呢，问题还我们今天要讨论苏轼一样的，就是说你可以讲斜杠。为兴趣，但系问题是你个斜杠力，即系话你嘅兼职、你嘅副业你有几劲？所以我认为咧，而家举世无双最劲一个斜杠力嘅人，而系唔系系周身都唔系武将嚟，系周身都张张嚟。 系 呢个人咧，就叫做 Leonardo da Vinci。 哦， 你话佢系咪斜杠力好劲啊？人哋计算过啊，佢。泛泛勁嗰個泛啊，總共有17泛。 哇！ 嗱，動物、植物嗱，繪畫、音樂、雕刻，然後就動物、植物、解剖、建築、工程， 係工程都勁， 都勁啊！即係泛泛勁啊！即係依個就最勁嘅斜槓族。 即係戴文西啦，生哥老人講嘅係咁，戴文西其實有好多作品嘅，即係佢譬如有一幅圓形正方形嘅一個人大字同埋企直嗰幅， 嗰 幅圖好經典啦。咁佢本身係解剖啦、生物 係咯、 工程，佢又發明咗 跳梁、 潜水啦， 潜水或者系 即系戴住个头盔落水嗰种 潜水。17泛啊，你计过17泛啊？你话呢个斜杠， 我哋中国有冇呢啊？历史上， 历史上啊，17泛都好少有啊！17泛真系，应该谂举世无双。 中国都有5-6泛噶咯喎， 苏东坡都有，近代有个6泛，我计过啦。唔知你有冇留意过？所以叫顾旭寿。 顾旭寿。 顾旭寿啊，6泛啊，佢话问题佢系麻省理工啊，知唔知啊？麻省理工3.5年就攞博士啊，佢系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个主任，但系佢系写诗写7000首，仅次于陆游。 嗯， 然后佢系中国音乐学院个院长，音乐又掂，话剧又掂，话理工又掂，即系呢个顾寿100岁死啊，2002年死嘅，冇乜人知佢名。 犀利， 佢好犀利啊，都呢顾旭寿。 古代通常就比较多是文武全才啦，即是出将入相啦，即是可以治国又可以带兵啦，即是三国有好多，三国 新气就系咯，新气就写词叻，但系新气打仗又叻。 哦，佢系 文武兼备， 佢系儒将嚟嘅，即系佢唔系骑马扎把刀去斩嗰种啦，佢系军师型嗰种指挥大军嗰种儒将嚟嘅。系，即系儒系儒家嗰个儒。 不过呢个我谂嗱，古时嗰啲教育系嘛，你系如果遵从嘅， 岳飞都掂啊，岳飞又真系打仗啦， 状元 都有诗噶， 岳飞有诗词啊，掂噶。 咁问题佢哋以前都即系个训练，自细训练系咪六艺咁已经包咗啦嘛？ 系， 咁就唔难。但系头先你譬如话达文西咁17泛 啊， 咁你冇间学院或者冇一套教育，你 西方多难。达文西固然一，另一位都好劲啊，近古啊 ，Aristotle 哦。 阿里士多德 有诗学，有逻辑，有哲学，各方面都全部掂噶，系 其实近代咧， 卢思光都掂，卢思光啲诗都好叻噶， 系啊， 寫律師啊，好叻噶！ 即係近代如果是研究去有兩個範疇，其實都已經很難的了，因為而家啲範疇實在，即係而家啲博士嗰個範疇實在太窄同太深啊。咁所以你可以有兩個範，即係可以有兩三個範疇嘅人嘅有嘅。咁但係即係其實已經係非常少。喺中古嘅時候，你有啲叫通才啦，因為其實 嗰個我哋叫個文藝復興人啊， 係 Renaissance man 啊。 即係佢樣樣都識，即係因為嗰個時代嗰個知識冇而家咁深入噶嘛，咁啊變咗唔需要窮一生去學一門，譬如物理唔需要窮一生去研究。而家物理實在太深， 或者咁講咧，由中古到而家多咗咁多 paper 你要睇啊。 係，即係嗰陣都未有牛頓係咪？而家你讀完牛頓之後，跟住你力學、光學、聲學全部都有自己 嘅。唔係啊，因為蘇適你好多人即係唔係問我。我對博士的看法呢，你又不要說博士不行，有些博士呢，有些博士呢就說他呢本來沒有間屋的，他起了間屋，我們叫從無到有，就是以前沒有叫博士，那是博士來的，但是跟著個博士就說你間屋呢少了一道門，他那道門都是博士，而間屋呢沒有個窗，加個窗都是博士，然後說你個窗少一顆螺絲，那個都是博士。 其實博士的翻譯呢就是有些問題的，因為博士是一個古代的官職來的，即是一個 很廣博的知識，但現在我們在傳統我們大學這樣說 Doctorate 其實是一個很製造新知識的一個學問來的，即是你去到 Master、Bachelor 都是學或者係 應用 一啲現有嘅知識啦，學現有知識同埋應用現有知識。咁但係 doctorate 咧，即係博士學位咧，其實就係你要喺前人嘅膊頭上邊創新，有一啲新嘅嘢。只要你要係無論嗰個步幾細都好，總之你有創新， 都要有 創新。咁咧，你就可以成為一個博士啦。 咁要係 philosophy 喎嚇， 唔係因為阿馬龍，因為以前後先啊。阿蘇適講個博士係中國制嘅博士，因為以前唐朝開始佢哋有個博士， 經學 都有 啦， 經博士。 但係你而家嘅博士嚟自西方，叫做 PhD， Doctor Philosophy。因為問題就話，凡真你讀文學都叫 PhD 嘅，叫 Doctor Philosophy。Philosophy 個 philosophy 佢用愛智，同智慧有關嘅愛智之學。所以問題問乜嘢科目都叫做。 即係總站嚟嘅，係 總站，所以叫 PhD。 係啊，即係同我哋即係個博士喺現代嘅博士同埋古代我哋叫一個官職嘅博士，其實有啲唔同嘅嗰個意思。不過我哋翻去頭先講嗰個，大家舉咗好多嘅例子啦，即係有啲人咧係做 slash 咧，喺個 slash 上邊咧，即係仲成功過佢本業。可能咧佢個本業大家唔係好知佢做咩嘅，反而佢嗰個年紀大咗之後去做嗰個副業，嗰個更加出名啦，成就更加大啊！其實呢種俾咗一個，我覺得俾咗好多我哋叫 inspiration 啊，即係俾咗好多啟發，俾咗好多後生仔嘅。即係譬如你可能後生嘅時候，可能胃口奔馳冇辦法啦，即係你未必有一個好有錢嘅阿爸可以俾你卅歲或者廿幾歲就出嚟為興趣咁樣。咁但係即係有啲人係真係可能累積咗二三十年嘅財富之後咧，就可以去到一個即係四十。而不惑啊嘛，係咪？三十二立，四十而不惑。咁咧，四十幾歲嘅時候可能我其實真係想做某一樣嘢，都可以有咁嘅機會嘅。 唔係因為蘇適，唔係個人個副業可以叻過自己本業。 啊，當然啦。 始終咧，佢副業為主。舉個例啊，愛因斯坦個個都知道佢拉小提琴好叻。但係佢拉小提琴嘅技藝咧，永遠超如果佢發明廣義相對論。始終佢嘅本業咧係物理學家。唔係拉小提琴，如果叫佢拉小提琴揾食咧，佢至多去到係管弦樂團裏邊做一個其中一個琴手，做主琴手都未得。始終佢係拉小提琴識啊，佢識拉小提琴，但係佢未去到嗰個 level， 所以始終佢都係一個物理學家嘅一個。 呢個咧，老師呢、這個如果咁講咧，就變咗咧就係經濟學上嗰個 comparative advantage 啦。譬如我有十項 相對優勢， 我個優勢喺邊咧？咁但係咧個人咧要好清楚喎。頭先咧你舉嗰四絕嗰啲例咧。譬如以齊白石為例咧，其實可能佢喺四五十歲嘅時候畫畫畫畫下畫出個名堂出嚟咧，其實係叫做無心插柳都唔係 啊，無心插柳。 佢唔係話 佢為興趣 專登落去喎，咁可能有其他例子，有其他 前人咧，可能畫下畫下畫都唔夠自己之前，譬如我做中醫嗰個做得好嘅喎，有啲咁嘅嘢。 因為你個本業啊，始終係蓋過你個副業。譬如作舉個例，我冇講愛因斯坦打依個阿拉斯魯琴啊，你我係計緊數嘅。馬雲，我話佢打太極拳好勁，佢點打得勁嘅都唔及得佢嘅阿里巴巴係嘛？佢個淘寶係嘛？依講馬雲。馬雲入啊，始終佢嗰個形象已經係蓋過曬佢其他，始終都係啊，係啊，佢識打太極拳 ，so what？ 係話佢唔會成為太極名家噶嘛，變咗 即係好似短跑啊，保特咁樣啦，保特係曼聯 fans 嚟噶嘛，佢又好中意踢波噶嘛，咁但係佢係唔會真係走去踢波，即係跑得快。有腳法其實係可以踢波嘅，咁另一個例子譬如拿度又好中意踢波噶嘛，即係佢後生嘅時候啊，佢揀打網球，定係打呢、這個足球，即係拿度係22個大滿貫男單嘅得主啦，咁啊佢又揀咗網球，咁啊變咗佢成就而家就好大啦。如果佢當年揀足球，佢可能就係一個普通嘅 足球員， 即係都未必踢到去西甲添。咁所以即大家明白就是我同意山金老人的講法，大部分人呢副業為興趣呢成就是超越不到那個主業 的但是我想講 inspiration 的意思就是、其實有些例子都不少的，即我們剛才舉了幾個，譬如關正傑、山金老人舉了幾個、畫家齊白石樣，都有些人是可以在中年的時候給個機會自己，即你不給個機會自己，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成就咁高噶嘛，俾個機會自己。 關正傑嗰陣時提過話，嗰陣時俾呢個工會出警告信警告佢，話佢喺嗰個建築業嗰度一個星期翻唔夠幾多個鐘，警告佢，再 係攞唔到牌， 釘佢牌啊！ 唔係釘佢牌，攞唔到牌，因為佢係 攞咗噶啦，佢係嘛？ 佢應該係大學畢業嘅時候開始去唱歌嘅，即係大學仲讀緊書嘅時候開始唱歌，所以即係專業人士通常係咁啦，即係要跟師傅，即係頭幾年要跟師傅，跟住你要攞幾年嘅工作經驗，即係無論係建築啦、會計啦、律師都係咁樣噶嘛，即係要跟師傅，個師傅簽你有幾多年嘅工作經驗，跟住你考試成績合格，有足夠嘅工作經驗，咁先攞到牌。攞牌之後就唔使理啦。以前啊冇 CPT 咁啊，即係冇持續進修嘅學分。 佢未，佢都當時未 攞咗牌就釘唔到你牌嘅。 佢未 qualify 嘅， 係即係出咗信俾你，一定係。 即是話你再係咁咧，你唔使去攞牌啦。 係因為做唔夠鐘數嘛。呢個又啱嘅，因為作為一個專業，我要保證我嗰個專業嘅品質㗎嘛。 要保護 㗎。咁所以我規定你要有三年嘅工作經驗。三年你起碼每日每個禮拜做翻，唔好40都做翻三十幾個鐘啊，大佬。如果唔係，即係人哋係三年，你又三年，人哋嘅三年就等於你嘅五年咁樣，又唔公平㗎呢樣嘢。 咁啊，以前譬如粵語片時代，曾光佢都係讀建築㗎嘛，好似喺美國讀書 啊 嘛，咁啊做戲變咗佢嘅主業啦，係嘛，即係會有啲咁嘅，會有啲。 做嗰正業放咧，馬兆雷就唔係因為有正業副業，而係話咧你係退休落嚟。你就變咗發展你嘅興趣， 第二事業 唔係一定話一定要成就。依個係美國作家，依個係2000年去世嘅。依個人都值有機會值咧，講叫蔡珍珠。 哦， 蔡珍珠咧，佢個故居喺鎮江，我睇過一次啦。蔡珍珠有個名言：點解你要從事有興趣、對自己感興趣嘅工作啊？喺依個係青春嘅泉源。 嗯， 喂，你有問題就唔係話要成功，話有咩成就，但你做一啲嘢自己感興趣嘅嘢咧，依個係令到你個人會覺得自己青春， 即係退咗休都可以青春， 好正啊！ 因為你永遠有嘢追求， 係有嘢追求，咁所以咧，頭先我哋講嘅 Slash 個發明人叫做 Mars 咧，佢係另一本書啱你睇嘅，唔知你有冇睇過？ 嗯， 叫做台灣譯咗啊，叫做安可職涯。 嗯， 你估安可啊，安平安個安，可以個可。为什么呢？他也不好，我觉得他是用英文译过来的，他一本书叫做 Anchor Career。 Anchor Career 就是说你从职场退下来， 第二 遍你要转跑道做一个所谓 Anchor 的 Career， 他就专是为熟龄人士来设的，即是你他的定义很广的，熟龄人士多少？40至70，其实有些人说叫50至70，那个台湾有个翻译的叫做骨龄啊， 骨龄 金骨个骨啊，骨龄即系话正嘅 正嘢嚟嘅。 而家香港有啲人亦做熟龄， 熟龄 即系陈年老酒先有韵味啊， 都俾面嘛。 喂， 六十几岁，我未叫做即系熟龄啦， 系 熟龄就变咗系呢个时候可以转跑道，可以发挥好多嘢，亦都可以保持青春。 系， 唔一定要成功啊，唔一定话要做画家，要做乜音乐家。总之你重视你自己，你中意摄影又好，甚至打麻将都得噶。总之重视自己有兴趣嘅嘢，咁就 系 令到你一个人青春。 嗯。 這個都很真的，因為即分享回即我們用回第一節的內容，即剛剛戰後的時候呢，即很多人是胃口奔馳，即因為沒有財富的積累嘛，就變成可能一世就為了養大仔女，仔女出生當年是早結婚的，即是我爸爸都是三十歲有我的，那我出來做事都是五十多而已，那不是好像現在可能三十歲才結婚，四十歲才生個仔，即有點不同的，那就養大了仔女了，那變成責任盡了，然後又自己又可能努力工作了，又回一那麼上下的財富了，後生放棄了理想，為了生活，是不是？那去到中年的時候，用回山金龍的說法，即係個 echo career 嘛，去到中年嘅時候，我發現我都揾夠啦。其實可能揾少啲又唔係一個太大，即係尤其是啲老一輩，即係財力好豐厚嘅人士好多嘅香港。咁咧可能就會投入一個後生放棄咗嘅事業。我都識得我自己有個姑丈咧，佢係做香港話劇團嘅。咁退休之後做咩咧？就唱粵劇，即係為去。 興趣 啦，即係咁佢都有表演嘅，即係跟師傅去唱粵劇，跟住出嚟表演。因為退休之後嘅事啦，咁可能即係大家會見到啊，其實原來只要你堅持你嗰個興趣嗰個理想，即係當然我都同意，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喺第二 career 係做到可以好出名嘅，都唔係嘅。但起碼帶俾自己一個滿足感啦，帶俾自己一個機會，即係我覺得俾自己一個機會咯，係咯，即係你唔試過唔知自己會做成點噶嘛，係啦。咁好啦，記住啦，如果有想打入嚟嘅話咧，可以打18723111香港電台第一台嘅意思。 本轮疫情将在本月见顶后回落。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和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首都阿尔及尔签署关于重建伙伴关系的阿尔及尔宣言，承诺建立基于互信的战略关系，并开启两国合作的新时代。当地传媒报道，双方签署的宣言涵盖政治对话、历史、人民交流、经济与能源转型等内容，目的是为两国合作奠定基础，以应对新的地区和全球挑战。两国又签署多项双边合作协议，涉及科学研究、卫生、高等教育等领域。去年9月，法国宣布减少阿尔及利亚人前往法国签证的数量，同埋马克龙对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制度发表批评言论，两国关系恶化。今年初以来，两国关系缓和，马克龙日前抵达阿尔及利亚访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一股和缓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龙翔苑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咧，影响到一带挤塞。而家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咧，系实施紧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喺新界区西贡公路近白沙来回方向咧，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多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 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要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心路面嘅情况，顾己及人。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葵涌道上程长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有香港人被一些诈骗集团诱骗去到东南亚，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 大部分都是求职的陷阱，通常都是网上。如果你蠢蠢欲动想去的话，我请你考虑清楚，因为不会有一些这样的工，不用工作经验，又不用学历，但是有很多钱的，即是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大只蛤乸随街跳。所以请你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平台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潮兴新运动为大家找来易根棒教练韦宝华和助教冯宝堂，同大家介绍只需要简单一支棍的健身方法。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本地足球盛事香港超级联赛开播啦！港台电视三十二为大家直播多场精彩赛事。今个星期六下午五点五十分，旺角大球场东方龙狮对和富大埔。星期日下午三点五十分，将军澳运动场李文对标准流浪。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一起支持本地足球。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期日早上的广东广西。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10分，室外气温是32度，湿度是 74%， 酷热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的。我们都欢迎听众打电话入来187231跟我们谈下啦。我们也可以在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跟我们交流的。咁好啦，咁我哋頭先兩節咧就大概喺呢個斜槓族同埋全職裏面咧講咗兩個情況啦，咁係兩個時代主流嚟嘅。第一個情況就係全職為主啦，第二個情況咧就可能去到年紀比較大啲咧，即係40以後啦，咁樣咧先至發展翻自己一個斜槓或者一個興趣嘅事業。咁第三節翻嚟咧，我哋就想講下而家最流行嘅斜槓模式，就即係一出嚟做嘢就斜槓。 就冇一個明顯嘅主業或者副業嘅分別嘅。咁啊，想俾大家交流下。頭先阿馬玉麟都講，哇！你同啲後生仔傾過偈咁樣嚟做呢個節目之後，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個情況？之後我都可以講嘅，我都識好多後生。 有啲咧，佢哋即系咧就為咗好多咧，即系傾偈，我又唔係傾好多，傾有幾鬼啦，咁都好踏實嘅人咧。佢哋咧係點樣咧？好緊張個自由度啊！自由度有得選擇啊！即係我可以揀呢樣，可以揀嗰樣，那個自由咁變咗咧。傳統嘅全職工咧，俾唔俾到佢哋嗰種滿足啊？咁頭先我哋已經掂到咧。咁而家就係話佢哋咧就發覺亦都好中意咧，譬如喺學校啊，不同院校嘅訓練咗佢哋咧，好中意做 project 一齊嚇、啊，即係而家中學開始噶啦，啲學生咁，咁變咗咧就慣咗咧，未必需要咧喺一個梗嘅崗位，或者未必需要喺梗嘅範疇裏邊咧去發揮。 嗱、啊，呢、這個咧我就要引入一樣嘢，因為而家後生仔講斜槓族，所以。斜槓族咧就話佢身兼數職， 嗯， 咁咧佢就唔係打緊一份工， 嗯， 所以咧變咗斜槓族咧，你變咗佢選擇到斜槓族，佢一個人打幾份工咧，佢有自由度喎、哦， 係， 佢可以揀喎，可以自己調撥時間，但係佢其實仲忙過啲打一份工嘅人， 嗯， 勁忙，所以變咗呢個斜槓族咧，亦都有批評， 嗯， 呢個批評咧就嚟自一個。馬玉麟，你唔知道有冇留意？又係近年冒出一個韓國裔嘅哲學家， 哦、 叫做韓炳哲， 係 彪炳嘅炳， 係 哲學嘅哲。 嗯， 佢係韓國嘅首爾嘅高麗大學畢業， 哦， 讀冶金嘅， 讀冶金 ，然後去咗德國嘅 Freiburg 大學咧就讀博士。读哲学，咁啊专系研究呢个海德格尔，海德格尔。 嗯， 咁佢呢几年咧出咗几本书咧，话即刻马炮如虹，有成11国语言，德文写嘅。 哦， 德文写唔系英文写啊，但系台湾有翻译。 嗯， 第一本咧就叫做咩？叫做我唔中意个翻译嘅，叫做倦怠社会。 倦 疲倦个倦，懒怠个怠， 即系好又好攰又懒。 倦怠咩叫倦怠啦？嗱，如果淨係睇中文，你 get 唔到咩嘢？佢英文翻譯咧就正啊，叫做 burn out society。 Oh. burn out 咧，如果我哋用廣東話翻譯香港叫渣槓， 係啊， 即係話啲人仲斜槓啊。係，其實就係唔係俾老闆渣槓，係自己渣槓自己。太忙啦，而家我都成日俾老婆鬧嘅。喂，你咁鬼忙，你即係 burn out 啫。 你超忙喎、 啊，你超忙啦、啊，我咪就係倦怠咯。 但 係自我揸高，唔係人哋剝削你，佢話而家 你好似永遠揸唔過。 但 係 為興趣 係 可以嘅喎、 啊， 新剝削嘅，但係剝削嘅唔係你老闆，係你自我，因為你講個自由啊嘛，你係對自己負責啊嘛，自我嘅鞭策，嗯、但係依樣嘢咧就變咗係自我揸崗， 咁佢先迷咗落去， 迷落去，所以咧其實咧就話好有趣。頭先啊開波嘅時候啊，蘇適講得好，即係將台依個斜槓咧，會唔會係後生仔講住叫躺平？ 躺平， 但係躺平嘅乜都唔做，話斜槓，但係其實有個 balance 嘅，你要睇翻咧。其實有個人已經留意到一個問題，就叫做1932年啊，英國哲學家羅素咧，寫本書嗱，我以前講羅素兩本書值得讀嘅，一個叫做《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係 叫做 如何征服快樂， 得 幸福 之路，《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另一本書咧仲正嘅，叫做《In Place of Idols》， 嗯， 即係叫做喺。歌颂 idol 即系 无所事事啦， 即系懒散，所以佢变咗咧。其实咧就系斜槓族咧，我想同奉劝而家新一代年青人咧，你斜槓唔紧要，斜槓得嚟要易活，唔好搞到自己咁忙。咁点样咧？以罗素嘅标准啦，而家香港人做唔到？佢话罗素话，如果运常正常社会嘅运作咧，一个星期工作20个钟头就够， 即系每日做4个钟， 因为系 啦。咁就真係真正正嘅斜槓， 有得自動化 啊！有得做啊！如果你一日而家香港人咧活成做成10個鐘一日啊， 一个礼拜成六七十个钟啊， 系 咁就你点斜角都冇用啦， 咁啊好辛苦嘅， 太好辛苦啊，廿个钟。 但我想举翻个例子，因为呢而家呢个后生呢一代咧，成功嘅斜杠族有啲咩人咧？即系我之前请讲呢个创业嘅时候咧，请过几个嘉宾，其实佢哋开好多间公司嘅，而嗰啲公司咧系做唔同范畴。咁、如果讲西方社会一个人，大家一定识嘅，就系、是、Tesla 啦、SpaceX 啦嘅老板啦，系咪马斯克啦？佢啲公司啲范畴好唔同噶嘛，即系汽车同火箭系咪？即系唔同。佢以前又做过 PayPal， 做过银金融噶嘛，做过付款噶。 真系斜杠 啊！佢绝对系成功 嘅 斜杠族啊！当然我同意头先阿山金老人嘅讲法，系好忙嘅，好非常忙，即系冇时间，忙到冇乜时间俾自己嘅，因为佢咁多间公司要管理，系咪？跟住仲要得闲，可能我想收购下其他公司，不过佢想收购咩公司就唔讲，因为咧系会令到呢个股价波动，就唔好喺度讲啦。但系呢一种即系或者系我哋叫创业式嘅斜杠啦，即系佢创业里边咧，佢可能系个范畴就好唔同噶，即系可能我一世人创过几间公司，或者同时有几间公司都喺度运作紧嘅，而嗰几间公司做嗰样嘢系。即係個範圍好唔同嘅，譬如我個朋友係有保險嘅範疇啦，都係做 fintech 做保險啦，又有其他唔同即係同 engineer 有關嘅範疇，即係有咁嘅人嘅喎，真係興趣就係創業咁咧，即係跟住不停去有機遇就開公司， 即係喺可以講喺個經濟活動或者佢生活周邊咧，佢可以咧睇到好多嘢， 機會 到好多嘢，咁而咧嗰、那個。斜杠族咧，其實要有一個底板俾到佢哋咧，就係而家互聯網嘅平台科技幫到佢哋。如果唔係你，即係講真都，我諗喺股市社會你點搞啊？你唔掂嘅喎，係咪先？你而且而家講嘅，你譬如話要有網絡就有客仔，你要建立品牌啊嘛，係嘛？年青人啊嘛，咁你有啲自己做蛋糕賣㗎，有啲自己寫程式賣俾人，幫人做嘢咁嗰啲好。好大程度係黐住嗰個平台、那個互聯網一起做的。如果唔係你單打獨鬥，寄封信，蚊子都瞓啦，係咪先？我諗係做唔到嘅，即係舊經濟、舊社會係做唔到的。咁要好好利用啦，佢哋即係有很多係特別敏鋭嘅。咁亦都想回應阿蘇適正話講咧，譬如喺外國，我諗美國社會，你喺識美國生活過、讀過書，應該清楚啲咧。是多元化一些，香港因為 我在香港生活幾十年，我沒有在外面做過事，在外面讀過書，看到你香港是單一性，是吧？金融那些東西，最多加多個旅遊酒店，行業不多過幾個而已，香港。那你怎樣斜槓出去呢？好考即是功夫，就很多時候就說在你興趣上，譬如我喜歡影相，喜歡做製作，喜歡什麼那些很可能是衍生，一個個衍生就不同。頭先阿蘇適舉嗰啲例，你車同火箭啊，同啲完全唔拉楞嘅。我諗就外國比較容易啲，譬如話好多同學咧喺外國讀完書唔翻嚟香港，咁喺外國做斜槓嘅，可能係會易過喺香港做斜槓。 我又唔係絕對同意呢樣嘢，應該咁講，香港呢笪地方咧有好多限制嘅，因為譬如樓價好貴啦。收入亦都相對高，即係你打份工嘅收入都相對高啦。即係你去做斜槓嗰個 opportunity cost， 即係嗰個機會成本都相對高啦。咁但係其實有創業土壤嘅地方，就其實除咗美國之後咧，另外一個最大嘅地方，另外兩個啦，就係中國同埋印度。都係即係啲經濟發展好快，即係啲人讀書，即係有一大班工程即係 STEAM， 即係嗰啲數學工程嘅人才咁樣啦，科學數嘅數學工程人才。咁咧，其實呢個土壤咧，相對歐洲係多好多嘅，即係歐洲都有新創新公司，但係即係如果你要揾咧，喺印度、中國同美國係最多。咁即係我回應翻阿馬玉麟嘅講法，係同嗰個人才個數量有關嘅。即係如果我哋而家呢個年代係集中講互聯網去推動一啲現有嘅行業嘅一個轉變同埋改革，即係網絡啦，未必一定是互聯網嘅，即係創新，即係科技推動固有嘅行業一啲改革。咁你其實係需要一啲讀工程啦，或者讀電腦啦、資訊科技嘅人才，再加埋個傳統產業。 的人才咁去一起去做先做得到。咁即係我頭先講我朋友，咁佢都做好多間公司噶嘛，佢都係香港開幾間公司啫。其實你要嘅話，都有香港都有咁嘅土壤，即係香港都有幾間獨角獸。即係當然佢哋最大嘅市場就唔喺香港嘅，只係個公司嘅本部喺香港，即係有一個好大嘅 offer。因為香港有個優勢，香港比較容易揾到錢，即係揾到呢個 angel 或者係我哋叫 A B 輪嘅融資。因為你一個人做創業，其實你阿爸唔係李嘉誠咁啊，梗係要靠啲投資銀行啊，或者係嗰啲有錢人去祝福下你咁啊，投資啲錢去你間公司先做到嘅。 嗯， 咁即係我同意美國係二十年前係多嘅，但係如果你睇翻呢二十年嘅趨勢嘅，即係喺亞洲咧都好多嘅，即係呢可以做，可以喺 startup 即係做。即係同埋創業唔係一定得噶嘛，可能第一間公司死咗，第二間公司死咗，第三間、第四間先至做得起噶嘛。即係嗰啲人係會有一個跌咗起喺度就要起翻身咁嘅。呢個都好重要，即係嗰種唔怕失敗嗰種嘅。 唔係嗰啲要講咧，即係其實你要頭先我講斜槓咧，唔一定話你要興趣邊方面。其實咧就話你斜槓，你話因為我嘅興趣揾錢。都系我斜槓噶，好啱聽噶。喂，我就中意揾錢， 揾到錢咪做得咯。 揾錢揾到錢就做得啦。咁就係話揾錢係點揾咧？其實揾錢係真係講嗰個觀察，講個機遇。即係我有個經驗啊，不過我知道點揾，不過問題我講個機遇啊。有次我就去呢個匈牙利嘅布達佩斯去首都旅遊啊。咁我就嗰時咧就坐架的士就去到嗰個皇宮喺山上高嘅。係。咁睇完皇宮之後咧，得。不知點落翻嚟，上的士去就冇問題啊！下邊依家嗱， 大把人去啦， 走嘅時候咧就冇的士上嚟，已經落近啊， 近收翻 啦， 近 收門啦，冇人上嚟。咁啊點搞啊？喺山上高或者咁啊，見到我有小巴，係咪都話嗰啲個個走上小巴度，我咪走上去咯？上到去咧，根本就冇人向問你攞錢嘅。根本冇收費制度，唔知係咪免費，我唔知。總之我就人生路不熟啊，就上去咧。就首先第一件事落山先，結果小巴我坐個小巴落到去總站，去到一個區度，唔知咩區，總之落到下邊市區啫。然後咧我就肚餓，就喺嗰個區度行勻十幾條街都揾唔到一間有食店，食三文治都冇。所以你見到我即刻見到個商機。如果喺嗰度咧，中國人香港一條街都幾間食店啦，有中國人嘅地方就嗰度係冇中國人嘅，但係咧。個個都係好多都係各個民族都有，所以我入超市咧，人哋都當我自己匈牙利人。咁但係咧冇食店。如果我喺嗰度住咧，喺嗰度開間食店一定發。 係 個需求啊嘛。係你睇到我商機即刻出嚟已經。係話你自己體驗到啊嘛。 咁呢個即時咧，嗰、那個可以講你觀察啊，你觀察好似你咁樣立到。 一立到。 問題就係投籌資得到啦，嗰度係咪啱唔啱呢樣嘢做？係 啊 係 啊。 咁如果你話遊客嘅數量唔夠嘅？可能人失敗嗰個唔頂嘅喎，係嘛？ 咁如果講翻頭先講如果係興趣係揾錢做生意，咁我哋諗起其實香港即係最成功又即係有幾個好成功嘅跨界嘅商業奇才嘅，其實即係就算你講李嘉誠都係㗎，李嘉誠佢唔係淨係做地產嘅，你睇翻李生嘅企業裏面有電信公司啦， 有醫療， 有零售啦，有零售啦，跟住又有即係當然 生物科技啦， 生物科技啦， 係搞生物科技， 即係收錢嘅即係。支付嘅公司佢又有啦，同埋佢亦都投資好多喺嗰啲即係佢係一個投資好多 angel， 即係佢自己做好多我哋叫做風險投資啊嘛，佢做好多風投。 呢啲係佢嘅興趣嚟嘅， 係即係佢興趣揾錢，但係佢亦都個好廣泛。咁但係除咗譬如李嘉誠咁，譬如另外講老一輩嘅股神，即係即係佢本身佢個投資裏邊都有好多範嘅，即係保險啦，佢亦都投咗好多唔同嘅公司，當然唔係佢自己營運啦。咁但係佢有好多人幫佢手噶嘛，即係去睇譬如可樂嘅，我喺低價時候買入北非特啊，咁喺高價時候就佢喺低價時候吸收咗咯公司。佢間公司其實係冇一個實際嘅營運噶嘛，佢間公司就不斷投資其他嘅公司，然後睇下有咩好嘅投資機遇。就可以去買，即係譬如巴菲特咁，其實佢都睇好多唔同嘅行業，然後決定去喺邊一個行業 係值得投資，然後喺個行業裏面邊間公司係值得投資。其實即係呢一種創業式或者係做生意式嘅 slash 啦，嘅係好多嘅。咁亦都係我亦都想講後生仔做 slash 咧，其實如果你想做大做強咧，呢個係一個方向，其中一種方向。咁但係都可以趁仲有幾分鐘啦，呢一節講下喂，如果我唔係嗰啲咁有野心。是不是可以用野心去形容？不是那麼野心，或者不是那麼 aggressive 的人，因為我是想做幾範有興趣的工作。那我覺得又會是怎樣呢？那個生活模式會是怎樣呢？會不會是穩招不得晚這樣呢？ 這個都剛才都已經講很多了。你譬如說香港地價一個問題，你打 樓價貴， 你要看那個機會成本，是吧？我如果翻一份全職同我而家咁嘅模式，可唔可以糊口？可唔可以平衡到咧？我相信都要睇嘅喎，年青人都佢哋都一定會睇嘅，即係一定會睇。 或者咁講，啱啱出嚟做嘢個起薪點低， 係 即係相對啦，即係個機會成本低，可能咧你做斜槓咧。你的收入的差別未必是很大， 對 即是在剛剛出來做事來說，但是我變了就是那個發展的收入增幅，即是到底我們最後一節可以回來講，因為我們都想最後一節就詳細討論一下，即是如果你現在是讀緊書，即是無論中學也好，大學揀科也好，那如果你將來想考慮，即是今天的題目是斜槓與全職嘛，即是你想考慮，到底我 你講得啱啊！ 佢哋 即係出嚟嘅時候咧，譬如話我入一間公司做20,000蚊人工咁，咁啊計完，如果我用呢個形式嚇、啊，我發展興趣可能1,600或者1,700咁，個損失性好少喎、啊、嚇、啊，即係都幾近喎咁。 喺啱啱出嚟做嘢嗰幾年啊， 出嚟做嘢。咁而呢個帶出一個問題就係咧，佢哋一定咧都係要揾一份全職嘅人工去比較，去 benchmark。嗱、啊，我咧有一個細侄女咧係真人真事，佢讀完曬大學啦咁。咁咪入咗間公司，佢都係文職嘅。我唔記得咗佢做乜嘢文職咧，做咗一年半載都唔夠，開始一路唔想啦。即係跟住 做 乜嘢咧？ 大公司 唔想做大公司啦。咁佢跟好似電腦定啲乜嘢，唔記得啦。Anyway， 咁佢咧最後你做咩咧？自己個網上邊開始賣餅啊，賣蛋糕推銷啊。 即係開餅店，但係用網絡 網啊，佢冇一個 video shop、 啊。明，即係冇一個 physical 嘅餅店，但係即係開間公司賣餅。 屋企咧買個焗爐仔做，一路訂一個大啲嘅焗爐啦，咁都係全部靠屋企。 即係由屋企開始啦。 廚房啊咁樣樣，咁佢同我傾嘅時候，我喂你，即係我問得好貼地喎，你夠掂唔掂啊？咁佢話啊，開初嘅時候係爸媽媽要蝕錢嘅，即係個個月我要蝕，即係蝕嘅意思即係同個正薪人工係爭咗啲㗎，唔夠使㗎。 即係有都有揾到份糧嘅，但係就冇 唔夠。佢話佢嗰陣時可能揾緊12,000蚊嗰份正薪，哦得個8,000啊，我都唔夠使嘅，爸媽媽津貼多2,000-3,000我㗎咁。咁但係行咗一年半載，話收支係超過平衡， 即都有增長嘅，即係做斜槓都可以好似做全職咁樣 有收入增長。 有， 但係個滿足感大好多咯， 滿足感大好多。咁啊，岑老師頭先佢講，佢唔係話攤得好緊要喎，自己做埋送貨，可能8:00都未收工嘅喎，之後即係同翻公司一樣喎，唔係喎，佢冇躺平過喎。是都好用心做。 咁好啦，咁我哋第四節呢返嚟再詳細討論一下，即係如果大家將來想做斜槓啦，或者係全職，即係你有咩需要注意。咁好，我哋下一節返嚟再講。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截至寻日，6个月至3岁幼童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大约是10%，希望接种率能够提升，呼吁家长及早带小朋友接种，减低一旦感染后患重症的风险。對於一名17个月大的男嬰，目前需要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而他確診前一日接種了第一劑科興疫苗。楊何培恩說，兒科專家已經確認男嬰的情況，與疫苗無關， 相信男婴是在打针前感染新冠病毒，呼吁家长不要被有关的个案吓亲，重申疫苗能够有效保护儿童。他又说政府外展到校接种疫苗服务的门槛已经由30人降至10人，希望一些规模较小的幼稚园和幼儿中心都能安排小朋友接种，加上有5间母婴健康院可以预约打针，相信幼童接种率会提升。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现时社会的新冠疫苗打针打得不错，但是幼童和长者疫苗接种率仍不理想。今日起出席宴会活动人士必须在24小时内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并出示阴性结果才可以进入有关餐厅处所。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是在尽量减少对市民不便下作出的有效措施，因为如果两位相识人士一同用膳，期间会除口罩又可能走来走去，病毒传播机会大。他又说和内地及外国通关一直是当局目标，两者并不排斥，本港亦有提议疫隔离，即是先在香港隔离再到访内地的安排，希望能够增加港人到访内地的名额。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用来扶持弱势基层初中生计划的2000个名额会在9月开学后透过学校及地区网络提名参与，如有意参与的学生今年未能成功参与，亦希望可以安排他明年参加。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同意不少声音指出计划的名额不足，亦有人提出计划时间越长越好，但他认为要有足够友师，而时间太长可能会增加对友师的难度，强调当局会一直检讨，期望友师定期出席活动并与学院联络，当局亦会为友师提供培训。陈国基希望学员参与计划一年后可以提升自信心，加深对香港社会认识，基本学识人生规划和理财，会在学员参与计划前后经大学评估检视有没有进步，亦期望友师一年后继续和学员保持联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美国如果再大幅度加息，意味套息交易及港元沽盘很可能会再出现，本港息率催升的压力亦会增加，但即使息差因素和套息活动令港汇沽盘过去几个月一度增加，上半年本港认可机构的存款总额仍略升 0.4%， 反映沽港元不等同资金流走，亦不会影响香港的金融和货币稳定。对于有不同的业界代表希望政府提供优惠措施，争取一些具策略重要性的国际和内地大企业落户香港，陈茂波在网志说，政府除了宣传推广，面对目前的国际政治局势变化，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东盟以至中东地区国家的企业和资金必定是本港未来加强推动合作的重点方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青屿干线的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段呢，有部分行车线有交通意外，影响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马湾，就是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段有意外，而一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马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龙翔苑嘅道路工程仍然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受阻，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而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咧就去到世界花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超人啊，点解你度鸡度得咁快嘅？ 你只要随口噏，当鼻吸就得啦。 桂林，点解你口才咁好嘅？ 才来自有方，讲嘢唔好心慌慌咪点啦？ 俾杜文慧，点解你投资咁有心得，运动神经又发达，而家仲有咁多男士冧你嘅？ 超人，我真系啲咁嘅人嚟噶。 你睇你几开心，嗱呢、這个咪就系 get 咯。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 曾经最相信，如今变得绝不可信。 许叔叔，我问你啲嘢，你讲啊。佢话你为咗200万出卖我阿爸嘅事，系咪真噶？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冇呃你呀，罗队长。 游船河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这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啦。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星期日朝头早最后一节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广东广西。现在室外的温度是32度，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是仍然生效的。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这个斜杠族与全职，在直播室里面有上一飞，我苏轼和麦玉伦在这里。我们有个电话是水先生，是不是？水先生你好。 Hey, 你们好，三位大师。 Hey, 我说呢，即是好多世界好多文化都有类似咧斜杠族咁嘅人物啦， 系 即系好似中国啊李后主，佢基本上佢做皇帝应该系正职嘅，但系佢其实系作诗词歌赋咧更加叻，即系宋徽宗啊，哇瘦金体，即系啊传颂千古，呢啲人都系斜杠族，西方都好多呢啲咁嘅人，即系好似丘吉尔，佢画画好叻。佢仲係攞諾貝爾文學獎啊！培根，人類嘅文化咧，好多時咧，我哋咧係會學好多嘢嘅。我哋由細到教育咧都會有嘅。即係你讀書嗰陣啊，知啦，考試啊咩而家啲咁嘅五星星狀元，佢哋都係其實都係，但係到題來會選擇係點樣？有啲可能係會係專係做一樣咧，有啲可能咧即係會自己。去用斜杠族咁去咁样继续去 发展， 发挥佢自己嘅所长咧。人类系可以咁讲啊，系一个进程咯咁噶。而家咧，我觉得咧，就人类开始规范斜杠族会系点样嘅进程。因为我哋以前咧，某啲时代咧系真系需要咧比较专职啲嘅人才嘅，即系可以咁讲。因为嗰啲时代咧系我哋所谓嘅泡沫时代。 泡沫時代呢，你係需要呢好集中精神去處理好多問題，同埋嗰個時代係暴發嘅時代呢，好多人喺嗰段時間都係興家立業，但係到呢個時代開始個社會就會諗啦，我哋係咪應該要多元化啲呀，佢係比較仔細啲咁去分工呀、啊。咁斜槓族出現嘅即係可能同人類呢個進程係有關。 同個經濟進程有關。 嗯哼，係。是啊，几位大师。 是好。咁唔该晒水生。我都简单回应啦。即係剛才水生讲咗几个好嘅例子嘅。即係但係有一两个可能係皇帝不务正业啦。即係最后係亡国，咁就唔好啦。咁但係即係如果皇帝不务正业又冇亡国呢，咁就即係其实 ok。 咁唔做皇帝咪得囉，佢就算企错位㗎嘛。 係我哋而家仲有个电话嘅，係咁我哋而家接埋入嚟。 係早晨早晨。 早晨，系点称呼？ 斜槓族咧，我咧就谂起咧，马克思曾经讲过咧，佢话呢个德意志意识唔下定，即系佢话理想社会入边咧，我今日就可以上昼就打猎，下昼就捕鱼，傍晚就牧畜。 系 咁咧，就我唔系因为咁样而形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咁啊，呢样嘢咧，我谂起咧，啲斜槓族咧 ，slasher 咧，就即系意思我啊喺我个 version me 度。介紹我又可以是這個職業就可以過去職業，但是應該就不會說你是一個批判者，因為如果你在那個 slash 說你是一個批判者，那應該那些人就不會請你，所以他這種斜槓族這種就不是馬克思那種的理想社會裡面應該呢，就是因為現在斜槓族呢，現在你出現這個 term 呢，同時呢香港就出現呢副幹，就是這兩個 term 呢是一起出現的。其實呢你剛才說很多成功的斜槓者呢，其实咧都系啲搞金融嗰扎人，吓、啊，即系佢搞金融嗰啲人咧，系透过呢个方法咧，因为其实大家你知道咧，而喺个社会创新又系 I T 咧，其实嗰个创新咧唔系真系下边人搞出嚟嘅，系大公司几个大嘅垄断咧，佢哋已经几十年噶，佢哋搞出嚟不断出新嘅嘢，令到你下边嗰啲人咧就要咧就快新嘅技术，咁你嗰啲细公司咧，因为咧你冇办法去请一个人。半日去處理一個問題，去研究一個問題，去睇上網一個，咁咧你只能夠咧請一啲斜槓族啦。咁呢個就產生咗一個斜槓嘅呢個咁嘅市場。但係啲斜槓族咧，佢哋咧同個企業咧就冇關係嘅，因為你譬如養老啊、退休保險啊，全部都冇嘅。咁啲人咧，其實咧可以咁樣講咧，係更加受呢個最高層嘅大企業咧嘅支配。咁佢炒起曬啲樓，咁你咪變咗頭先你所講咯，佢又要更加長嘅時間工作。其实即系佢以前咧就系控制个工人，但系而家唔系咧，而家就控制个消费者啦。咁你工人咧就变咗零散嘅，你小企业咧喺呢个浪潮之下咧就冇办法去 develop 你嘅 skills。你根本你成为大企业嘅机会咧系越嚟越细嘅，即系大企业掌握金融嘅人咧，佢哋咧更加垄断个资本，更加垄断嘅社会。呢、這个情况就真正嘅现象，我觉得就系咁。同马克思所讲嗰啲咧系唔同。 系好，唔该晒。OK， 好，咁我哋听咗两个听众嘅电话啦，咁我哋最后一节咧，其实翻嚟都想讲下，即系如果一啲后生啲嘅朋友，即系可能而家系读紧书啦，无论系中学或者系大学未毕业，咁将来谂住投身社会做嘢嘅时候，咁啊面前有两个选择，即系后细路仔先拣嘅啫，咁但系呢两个真系选择嚟嘅，因为A or B 佢哋系 mutually exclusive 嘅两样嘢嚟噶嘛，即系到底我系去做一份全职。定係無論我做全職又好，跟住做一份 slash， 定係我全部都係 slash， 即係到底啊，俾後生仔有眼前有呢啲選擇。咁如果我係即係譬如我有個細侄女咁樣，即係今年 DSE， 咁我要同佢講喂，咁你揀科咯喎，咁你諗住將來做啲乜嘢？喂，其實大家有冇咩特別嘅建議可以俾到？即係尤其是阿陳老師， 我可以俾我自己嘅經驗啊。 好， 經驗之談，我 好多年嘅 slash 第一代 斜槓族嘅一個體驗。嗱，首先講個 slash 個字咧，好多人就以為好似一個 stroke。通常在職場申請表上有一個 stroke， 表示一種選擇自由或者的意思， 即 是或者 上面一個 不是這個又那個又可以有選擇但是 slash 很多人忽略了我 slash 的字還有另一個解法是解做切割，譬如說我們說割物就叫做 slash the wrist 即是拔刀這樣 拿刀這樣切割，所以你變成你用斜槓已經是 Facebook 就有聽眾說了，他说你不要将斜槓和兼职混为一谈，因为斜槓是有一种兴趣性的， 你兼職咧就叫做乜都立，乜都立有兼職，乜都立。嗱，你如果斜槓咧，你就變咗個意識形態，你揾啲有興趣嘅嘢。所以你變咗就話，你係要切割，切割一啲咧對於你無關、同你興趣無關嘅你要切割。但係嗱，我嘅經驗之談，我以前做斜槓咧，高潮時期啊，我一日寫12個專欄， 嗯， 12個即係雙位數字喎。咁對我嚟講啊，太多啦。 都幾千，都成萬字咯，咁樣。 係啊， 五千兩字一個都嚇。 係啊，唔係500字一個，你講啊，即係你日都寫，但係對我嚟講，12個難咧，我要切割。 嗯。 咁啊，切割咧，用我如果係斜角嘅標準，你切割一啲咧，我冇興趣嘅。 嗯。 就保留翻啲有興趣嘅。好啦，咁我嗰時我考慮咧，就話我中意寫文化嘅多，我中意寫時事嘅嘢。 係。 因為時事嘅嘢就好多是非。咁谂住保留文化性嘅专栏，就切割嗰啲时事嘅专栏。好彩我未切割，跟住咧就话我想保留嗰几个真系炒我，唔想写嗰啲就保留。咁如果我咧嗱，我如果我12个专栏，我割4个咧，割咗4个咧，其实嗰4个就唔炒我嘅。然后跟住有4个炒我，变咗12个专栏合一声变咗冇咗8个，咁就会影响收入啊。所以有时叫做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因为你问题就话，喂，点解文化专栏冇咧？因为个时代啊，个需求唔需要文化， 唔需要， 需要时事，而家都系噶。你讲时事就即系 大 班人睇，你讲文化就冇兴趣， 即系流量密码到底咩题材？ 所以你冇啊，唔系话你我兴趣所在，我系写文化嘢，写文化嘢冇市场。 系 啊，你讲时事，而家你讲到好犀利系噶，都好多听众中意听时事噶。 系 你讲文化， 你系贴身啊嘛。 系啊， 系嘛？你文化咧其实都系贴身嘅，但系有啲人误会咗就遥远啦。 系啊， 讲孔夫子咁。 咁你呢个讲到好犀利，讲通识噶，讲文化通识噶嘛。你时时听第二个啦，听天地年代，听呢个咩咧吓？ 系即系一台里边都有好多新闻节目嘅。 系啦，系啦，唔需要听讲到咁犀啦嘛，变咗。 但系我好同意头先阿岑老师嗰个讲法嘅，即系 slash 咧就唔系躺平，亦都唔系兼职。 系 嗱，呢个要搞清楚，因为 slash 咧。是希望呢，即是做 slash 的人呢，是希望在那几个不同的范畴里面呢，都是做出一些成绩出来的。 是。 即是有一些发展的，即是从用回曼玉伦头先最后第三节最后讲，就是做饼的例子，做饼的细侄女的例子，他都希望呢做饼呢做到是一个事业来的。 是。 是啦，即是我虽然读完大学，我虽然是入到大公司，但原来我的兴趣是做厨师。 是。 是做。 他发觉，咦，我有收入之余还是个兴趣来的。咁这个就是相当成功的，对这位小朋友。 是。即是 slash 呢，就是要，即是绝对要澄清的， slash 不是躺平。 是。 slash 都不是兼职。slash 是一种呢工作的态度。只是我可能在后生的时候想在两三个范畴都试下。在最後呢，有些人是可以兩三個範疇都做得成功的，亦都有些人呢可能是做完 slash 發現 有某一個範疇做得特別好，跟住就變咗做全職， 冇錯， 亦都可以嘅，其實 可以， 啊，絕對可以。即係譬如你做餅嘅細侄女，而家基本上都係做餅噶啦。 佢而家都係做餅，佢而家都做餅， 即係全職做餅， 全職做餅。即係頭先阿蘇適幾分鐘前咧，即係你講話即係如果啲年青人啊，我哋啲後來居上啲同學咁。怎樣去即係俾啲意見啊咁咧？首先咧，好翻去最原底嗰樣嘢，就係要知己先喎，係嘛？你知道、 哦、明白自己 明白自己個長處、興趣或者自己嘅能量。嗱，有我發覺喺職場見好多人咧，有啲人真係好適合去做啲 project type 嘅工作，有啲咧就好適合咧就跟住本子去做嘅工序嘅工作。嚇，有啲係好有創意嘅，即係。一間公司裏面啊，個變化都見得到。 即係球隊裏面有唔同嘅。 咁變咗有啲人啱前鋒，有啲人龍門，咁你唔好擺錯位。頭先就講啦，你將李後主擺住皇帝，咪淒涼咯。你一出世佢係私人咧，私慈之家出世冇問題噶，係咪先？擺錯咗嘛，佢飛。 宋徽宗都係噶。 宋徽宗系噶， 佢 playboy 噶嘛，唔系皇帝噶嘛。 如果佢系齐白石嘅仔，可能仲叻过齐白石。 好彩就系明朝嘅木匠皇帝啦，呢排斗木都冇人理你啦，因为真系中叶啊，无风无浪，有啲宰相帮佢摆定啦。唔好彩啊，真系 風雨飄搖咁就忘光啦。 即係見到咧，嗱，就而家譬如職場，我見到咧就係、是，譬如我啲細路屋企都係啦，佢哋翻工咁一扎扎 menu 要假期進修啊，或者喺自己嘅時間要睇啊，要做咁，佢再公司去帶翻屋企睇咯，公司八個鐘睇唔到喎咁。咁佢有我見到佢哋啲同學有啲咧好仔細。間住好仔細嗰啲咧，係跟到好足咧，成就一樣很好好喎。咁呢類咧，我就發覺你翻全職或者翻一間公司裏邊好有規矩性嗰啲，發揮性 即係睇性格。 冇錯啦，你知己先。你有多咧就係為咗時下興咁，我去探討咧，可能得個吉，可能嘥時間。我會咁睇。 即係有冇嗰個自律能力都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唔係躺平啊，唔係話。好吃冇嘢嘅，好吃你咪啲收入好低啫嘛，冇嘢、 啊這個。 你中唔中意咧？係嘛？ 係呢、這個好同意，因為馬玉麟頭先講嗰種咧，就係slash 咧，可能係冇一個老闆睇住你幾時。 你純粹為興趣， 你係有時間要交貨嘅，亦都有啲工作可能即係頭先細侄女賣餅個例子，就係、是、我賣咗幾多，亦都即係冇一個好大壓力，因為我自己老闆啊嘛。咁但係呢種咁嘅工作性質就要好有呢個自律性啊。 係。 即係你如果係即係有一啲叫做 corporate animal 噶嘛，即係喺大公司裏邊發揮得特別好噶嘛。咁如果呢種人咧，即係呢種性格走去做 slash 咧，就可能咧好唔適合，可能就會出事嘅，即係冇咗。 你嗰啲自己自發性嘅興趣咧，你有時你個功勞咧，你做出嚟，其實咧嗰啲功勞好多人都忘記咗。舉一個例咧，而家好多人都忘記咗要得益某一個人，嗰、那個人咧就係三四十年代。公認是全世界最靚的女明星，叫做 Hedy Lamarr 啊 ，Hedy 啊，係，唔係 Hedy，Hedy Lamarr， 冇人識佢而家，佢係三四十年代嗰時係公認嘅一個猶太裔嘅女明星，靚到無倫嘅。咁但係咧，佢係女明星，但係原來佢自細俾佢老豆訓練咧，佢係對工程好有興趣，對呢、這個研究電機工程好有興趣。所以他自己自身研究結果呢就研究成為今日兩大功勞個個都是忘記就是點解呢人人都不知道他就叫做、WiFi 之母 WiFi 我個個今天用 WiFi 不知道 WiFi 是從哪裡而來的他現在的 WiFi 是他的基礎研究基礎上研究上的是 WiFi 和 GPS 之母 GPS 是揸車 GPS 不知道 GPS 系統和 WiFi 是從他而來的、 哦、 但是他是女明星、 嗯、 你不知道他其實後來現在問題現在才叫做 Hall of Fame 將他列為叫做傑出成就的人、 嗯、 但是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嗯、 是吧這個是所以這個女明星沒人知道不知道原來我們講搞 WiFi 原來有個 founder、 哦、 就是 WiFi 個個都用 WiFi你邊 WiFi 點嚟嘅？冇人知啊！嗱，佢係佢嘅斜槓啦， 用咗都唔知道。 佢係斜槓一族啊！ 嗯， 佢問題係業餘自己研究又冇薪水冇成噶。 嗯， 啊，但係嗰時用咗嚟對付納税啊嘛。 嗯， 以美國人攞嚟用咗嚟對付納税啊嘛、嗯嗯。然後後來就發展到 戰前好多基礎研究其實都好犀利嘅。 啊，基礎研究， 即係譬如電腦咁樣都係要破呢個加密機啊嘛。 係係， 所以電腦都係咁樣發明出嚟嘅啫，咁咧，喂，但係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即係俾後生仔嘅建議啦，即係最緊要就係自己適唔適合斜槓啦，或者係適合做呢個全職啦，同埋要有個心理準備啊。岑老師講得好啱嘅，就係、是、斜槓嗰個工作嗰個收入嘅保障，係 啊， 相對係低啲，即係唔係話揾唔到錢，而係咧你可能會有一個有幾個月可能咧生意特別好。咁咧就揾 你做斜槓咧，就變咗喺個大海度啊、嗯！好似我哋以前哇，嗰啲自由職業叫 freelancer 咧，佢可能大家好犀利，大家又跌喎，即係唔同全職一份固定嘅穩定嘅收入。 係啦，斜槓就 佢喺大海裏邊， 好天斬鞋落雨柴。係、 啊、啦， 係啦，即係收入好嘅時候咧就 得到龍蝦，聽日蝦毛。 係啊， 收入好嘅時候唔好大魚大肉洗曬、啊，收入唔好嘅時候咧就要有啲 有風險。 係啦， 做斜槓一族有風險。 即係儲定平時儲定啲脂肪， 咁絕對有風險啊！呢個職場嘅風險 啊！你如果喺翻大公司打工，又有福利，又有醫療保障，又有退休， 啊，退休要自己计划啦。如果 系啊系啊，你这个系啊， 即系大公司嘅退休都要自己计划，即系唔好觉得有份强积金就够先得，其实都唔够嘅，除非即系而家政府工都冇长粮噶啦。 冇啦冇啦，政府冇长粮。 咁即系变咗，其实即系我哋分析就系，其实冇话边样啱边样唔啱，冇话边样好边样唔好嘅，即系睇下边一种，即系你自己咩性格啦，你自己咩兴趣啦。哪一種的工作，哪一種的生活， 你這個生活模式來的嘛，是吧？ 是，就是命是自己事，是自己的嘛。 你的生活模式來的嘛，你是要就是清楚那個，最重要你的性格興趣真的。 最好呢，你做份全職，但那份全職都是你自己有興趣的。 啊，絕對是，那就最正。這個最正。 已經很難 了。不過所以揀科的時候，大家就可以給點心機，就是不要覺得，賺錢就走去做啊，即系兴趣都好紧要嘅。咁讲到呢度咧，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睇翻星期一晚咧，十点半嘅广东广西咧就有《水浒传》的杀戮啊。主持咧就系马鼎盛啦、马恩赐同埋卢伟力嘅。咁啊，《水浒传》都好有趣噶，即系108好汉。咁最后咧，我哋就会播翻首歌嘅，就系容祖儿嘅《辛苦你了》。咁啊，即系原来 slash 都可以好辛苦。好，咁啊，再见啦，下个星期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试过重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却怯薄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再愿意疯狂，何曾想？有个性难以相处，便没有将来怀疑中。